直磕头看天可 小可

小神有何吩咐？ 你不安上来， 这可使不得，若被玉帝知道，小神吃罪不起。 有道是一人做事一人当，又不连累你遭呀。 小神遵命，但不知怎样行事。 就请公公简记行事。 是是，啊，辛苦。我看你还是要改扮一个村姑模样才好。 多谢公公。 我土地神，土地神，怎样相继行好事？要改扮一个庄稼人。

再叫第二声。 是，那棒骨拿去，再叫第二声。 话音虚，话音虚，为这位大姐几位夫妇心里为美，你开口讲话。 公公，他还是不开口。雨伞把我， 雨伞把他。 公公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未叫，抱过雨伞交付于你。他若逃走，我就找你。 那雨伞拿去， 抱过雨伞到手，我要上供去了。 哈哈，三声叫了两声，还有一声快去叫来。 话音虚，话音虚，我与这位大姐几位夫妇心里为美，你开口讲话。做我穷寒气，我上无天瓦遮身体，下无寸土泥足迹。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烈雨太多烧尽。

娘啊娘，倘死归黄家路，儿的娘身体虚实 春芳演唱的《三笑点秋香》。 幸逢三世有余，地谢佳人，请不为最美奔堂。 家真贤玉，却不见秋香美如绝。世人已到江海边，千阴渺茫，我心思乱，心思乱啊！哎呀，这便是何时好？秋香，我即刻上前将他顶啊，不紧急为路写情况，我还是要从容银子买点点走一 不要长得像。啊啊啊啊啊三分终日相对母女，岂不要归王的母问杀人啊？是我这一了，我想姐姐，我想好容易，女性多情又多疑，终日耳旁多叮咛，我心外难以爱真明。是我这一了，东家姐姐。去世病伤，人与人与多饥渴，夫差无人无希望，无希望。万顷月亮，不能秋香啊，秋香姐姐呀，带过一枝满庭花，情有偷不香，要是玉女下来了，碰到西街神街家，我昨晚手手掉一身，我倒是李红日可天下，红丝巧系有情那人，月老助我说愿上。人啊，我寄予秋香姐姐配鸳啊 最后请听吴素英演唱的《桑看玉妹》。 呀，弟弟，你的嫂孙子替嫂孙，与何必苦苦将他赠王法？